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11章，心结难解。 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 思瑶睁大了双眼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重新从地上爬起的江瑶，脸上的反噬纹路顿时又深了几分。 我不会把蚩尤魂魄给你，更不会让你这种家伙摆弄我的命运。 江瑶盯着思瑶，摇晃着一步步踏上前。只见他周身禁锢的冰霜也在刹那间被那股红色的妖气彻底溶解，而与之前的几次暴走相比，此时的他双瞳中却少了几分暴力，多了某种近乎执念的决心。 你简直就是怪物！ 思佑剑眉紧皱，此时的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立即驱动起所有的冰霜之力，试图置前方这名人类男子于死地。但就在法力发动前的那一刻，他的动作却忽然停住了。剑气寒光悄然中断，凝结的冰灵也在同一时刻消散为星屑。似有僵硬的低下头，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胸口。在祭坛法阵内再次变幻的妖异光芒中，他看到了一枚红色光点被牵扯而出，漂浮在自己眼前。但这枚红点却并非来自阵眼中的那名年轻人类，而是出自自己的身体。 你竟然！ 思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如死灰般暗淡，扑通一声半跪在祭坛中央，一道道法力反噬的纹路开始悄无声息地弥漫上他的全身。失去了最关键的蚩尤之魄的他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法阵暴涨的光芒迅速吞噬。 既然是噬魂仪式，你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被摄魂的对象吗？ 江瑶拭去了嘴角的血迹，伸手朝着阵中的红色光点轻轻一勾，那枚光点顿时像是被江瑶吸引了一般，迅速窜进了江瑶锁骨的死亡刻印，融入了江瑶的体内。而随着红色光点的回收，地面的法阵也在此刻终于暗淡了下去，缠绕江瑶周身的炙热红光也逐渐变得平稳，最终像是完成了使命一般消散不见。江瑶捂着胸口喘着粗气，爆发过后留给江瑶的不仅是平复下去的妖气，更是一种几近透支的无力。而此时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崩溃的并不是他本人，而是前方那名几乎已经成废人的男子。 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 自有失控的吼道。 区区人类，区区这点修为，怎么可能逆转法阵？ 话说到一半，思悠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声音戛然而止。 难道说你身体里寄宿的那一魂师？ 没错，他体内寄宿着蚩尤的主魂太光。 一个低沉的男声随着狂风飘荡而来，江瑶一惊，抬头看向祭坛前方，正看见一个身披斗篷的黑影从天而降。残破的斗篷帽下 淡青色长发随风飞舞，湛蓝的眼眸宛若天池之水，白皙的脸庞上飞溅着丝丝血痕，似乎刚经历过一场恶战。只是这张陌生的脸庞上并没有任何笑意，而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。你是？江瑶惊讶地望着这名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，却见对方根本都不看自己，直接对着思悠的方向伸手一指，只见一枚散发着绿色荧光的晶莹物体从思悠怀中漂浮而出，径直飞入了斗龙男子手中。龙骨钥匙！江瑶一下子认出了那枚晶莹物体，脸色顿时大变。然而此时脸色难看的并不止他一个。 你早就知道他体内的那一魂是蚩尤主魂了。 思瑶怒视着上方的斗篷男子，咬牙斥喝道， 故意引导我设下摄魂之阵，就是为了等我被反噬的这一瞬吗？ 哼，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。这场摄魂闹剧原本就是一次验证，验证他是否如我所想的那样，身体里融合了蚩尤的主魂太光。 斗篷男子说着，终于将视线移向了一旁的江瑶。 结果你也看到了，只有主魂才能聚集其他二魂七魄，而他既然能从你身上夺走那一魄，那就证明我没有猜错。 所以什么助我制造鬼门重返地界全都是假的，你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体内的蚩尤之魄，对不对？ 思悠怒喝着，拖着爬满板式纹路的身体摇晃着站起，清俊脸庞上充斥着被欺骗的愤怒。 助你制造鬼门并不假，在这点上你我的目的是一样的，也多亏了你啊，才能做到这一地步。 斗篷男子抬起头看向天空那只散发着黑气的巨木，深邃的眼眸中不知翻涌着怎样的情绪。 只是不管是你体内的哪一魄也好，这小子身上的一魂一魄也罢，最终能拿到这些蚩尤魂魄的却并不是你们。而比起让你一家独大，还是眼下这种两败俱伤的场面更合我意呢。 斗篷男子淡淡地说着，忽然转过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下方捂胸喘息的江瑶。后者还没来得及意识到什么，并忽觉眼前金光一闪，只见十数道金色锁链突然冲着自己的面门刺了过来。 不好！ 江瑶见势不妙，连忙试图朝一旁躲去，却发现此时自己的双腿竟然像灌了铅一般，半步都挪动不了。非但如此，他浑身的气力也像是在先前的战斗中被抽空了一般，别说使用妖力了，连站着都已费尽全力。 糟糕，我的身体！ 江瑶颤抖着，而那些金色锁链却已在转眼间穿至面前，眼看着就要血溅当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赤色的魅影突然从江瑶身旁窜出，将他一把抱起，顺势滚向了一边。轰隆一声，大理石祭台在金色锁链的攻击下瞬间出现了一个大坑，哗哗啦啦崩塌了大半。 回过神来的江瑶睁开眼睛，却发现此时的自己竟已平安地落在了祭坛外围，而护着自己的则是那个总对自己毒舌，却又一次又一次救自己于危难之中的红发男子。饕餮。江瑶愣愣地看着身边的红发男子，却忽然发现一贯淡定自在、仪表堂堂的对方，此时却似乎显得有些狼狈，而这样的形象是江瑶从未见过的。 哼，还是追上来了吗？ 半空中的斗篷男子看着赶来的饕餮，脸上似乎并不惊讶， 拖着满身的伤还要护着这小子，你还真是执着。 哼，要说执着两个字，你才当仁不让，不是？ 饕餮冷笑道：“与我两败俱伤的你，可是全靠着镇魂石才能维持人形呢。即便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还是要继续夺魂吗？” 青鸟。魂石，你说他手中拿的是夺走萧影魂魄的镇魂石？ 江瑶惊讶地看着斗篷男子手中的金色物件，身体不住颤抖。 所以他才是害死萧元并制造了那么多傀儡亡灵的元凶。 不止呢，元秋山的局估计也是他设下的，饕餮说道。只是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何原本应该为人类带来祥和的天界睡鸟，竟然会堕落到这般地步。被称作青鸟的斗篷男子沉默不语，只是轻抚着手中金色的镇魂石，在金色光芒的笼罩下，他胸前那把晶莹的龙骨钥匙持续闪烁着诡异的荧光。 我说过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了却我的心结。 片刻后，青鸟终于开了口。 1000年前，我离开天界，独自来到人间修行，为了融入尘世，我化成人形，以游行医者的身份，一边行医救人，一边踏遍千山万水，四处游历，磨练身心。 青鸟呢喃着，他平静地抬起头，望着远方幽冥大地上那条静静流淌的金色长河，湛蓝的眼眸深沉似海。 千百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。漫长的时间里，我救过那么多人，然而对于我这样容颜不老的异类，人类对我的情感从一开始的敬重渐渐转为畏惧，最后变为深深的恶意。也因为我太过轻信人类，最后导致失去了内丹，而我也因此再也无法重回天界。 青鸟说着，从远处收回了视线，重新看向下方的饕餮。 你的话应该能理解吧，饕餮。不论是千百年之前，还是如今的当下，人类的贪婪、狭隘、不知感恩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在失去内丹后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自己封锁在山里，逐渐虚弱，几乎濒死，直到有一天某个存在找到了我，并将这颗镇魂石借给了我，我才得以重拾法力。 某个存在， 饕餮眉间一皱， 哼，是的，这颗未完成的镇魂石原本并不属于我，而让镇魂石居于完成状态，则是对方给我的交换条件。 青鸟轻抚着手中的金色物件，平静地说道： 镇魂石需要更多魂魄的喂养才能逐渐完整，而强大的蚩尤魂魄则是它最好的营养剂。 所以你之前呼喊了那么多生灵，并处心积虑释放蚩尤魂魄，都是为了收集更多贡品喂养镇魂石。 饕餮冷声说道： 你这家伙完全被利用了呀。 利用吗？ 哼， 我又何尝不是在利用对方呢？ 青鸟摇摇头，脸上是一种淡漠和决然。 当年下到地界前，我曾在天界与一位友人许下千年之约，然而因为人类恩将仇报，我再也无法完成这个约定。这种痛苦渐渐演变成了我的心结，而若想获得力量重回天界，那么完成状态的镇魂石是必要的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。 青鸟说着，抬头看向天空那只被黑影环绕的巨木，随着龙骨钥匙再起的莹莹绿光，狰狞的巨木开始猛然睁大。 更多的贡品，更多的亡魂，我要让整个人间重新归零。